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方大同，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一部车的能耐就在于以小博大。 Suzuki All New Vitara 强势搭载 Booster Jet 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引擎，1公升18公里油耗，有动能更节能。 Suzuki All New Vitara 超越野的极限。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铁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大家好，我是江辉，周年庆到了，叫过来健康40多年的老朋友，江省乔山健康科技周年庆有最好的活动，买按摩椅就爱探机嘛，日本第一，最爱有深度的富士一六七深感动按摩椅，只在乔山。 乔山周年庆，买深感动按摩椅就送12.9寸超大 iPad Pro， 让你坐得放松，更看得轻松。 的一面，陈势安2016全新国语专辑《亲爱的偏执狂》，10月14日偏执发行，华纳音乐。 UFO 20， 大家好，我是星河广告副总经理李林芳，空中的梦想家，伴我工作，伴你成长，飞碟20年，就爱电你92.1，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杨丞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 George and Mary 的青春点点点。 哟，青春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始终如一维持城市的呼吸，每天的种种 无数年来把世界也最懂，不舍的故事有天会懂， 每个真的在的下只见你没有他感动。 不求任何人记住他付出，中了这为人得这为人，工作认真工作认真，我昼夜不分昼夜不分，安守本分 安守本分， 秋冬春夏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每天每天无声无息，多少人我不努力，多少人始终如一维持城市的呼吸，每天每天中出大象带旅客天上翱翔，照顾人人的健康，发明把黑暗照亮，都一样不名字的每个英雄， 每个 无数年来把世界演最懂， 不 舍的东西有天会懂， 每个全都在那下 世界里没有他感动。 连续假期的第二天，10:06，欢迎你来到今天10月9号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他是方大同，很不低调， 很不低调，很不低调。 Oh my god, that's your new iPhone? Yeah. Is that your new iPhone? Yeah, it's my new iPhone Plus, iPhone 7 Plus, Plus, it's black. Black. 你是哪一种 black? 普通 black, normal black. Normal black? Yeah. 我在家里面试图要用我的那个那个什么手机架。 哼。 那叫脚架，脚架要直播我蛋糕的东西的时候。 新的直播我看起来更细致吗？ 有更细致，但是因为那个我用那个脚架在架 iPhone 7 Plus 的时候，因为7 Plus 比较大，所以就不小心把我脚架撑破了。它那个好像只能， 可是通常那个不是都是伸缩弹性把手机卡进去的吗？ 它紧绷，它就是卡进去，就刚好卡到7的宽7 Plus 的宽度的时候，它就紧绷。 7 Plus 怎么 大成这样哦？ 可能它那个设计可能就是只给就是小 size 的手机吧，它可能没有想到你要用。 如果你想要比较看看到底用7 Plus 直播有没有比较不一样呢，你可以现在马上看那个吴仲强的直播，看跟上礼拜有没有差别。 我觉得有耶。 你就更帅更瘦吗？ 画瘦不敢讲，帅气可能有一点，因为画质变不一样了。 嗯， 画质更好了，而且它那个感光元件很好嘛，所以就算电台 所以现在光，即使现在光源如此之差，你还是看起来很棒。 你看我们现在的录音室的光是黄色的哦，可是 你在里面是绿的，那应该是手机要送修， 坏了吧？可是我在里面的皮肤是正常的颜色，给你看一下自己好了。 好亮哦， 对不对？它感光很强，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开非常强。 真的，안녕하세요，为什么要讲韩文啊？ I don't know， 真的蛮亮的， 还不错，所以还不错。还不错哦。 好的，今天呢，在第一个小时，我们一样会来帮大家嗨的晚嗨一下， 干巴的。 是的。 第二个小时呢，本周有 UFO MVP 来跟我们分享关于算命这件事。 第二个小时想问大家，你相不相信算命？或是你 问我吗？ 或是你相信算命，那你是真的算过很准的吗？还是他是曾经怎么说过让你觉得心服口服？或是你有算过很怪的？比如说有人可能觉得鸟卦很怪， 裸卦。 裸卦是什么？你裸体哦。嗯。然后呢，我看你全身的肌肉纹理吗？ 没有，那个后面就是 A 片情节了。 刚刚只是单纯开黄腔嘛。 对，真的有，以这个作为主题的。 或是我觉得成人片，我觉得咖啡渣也很奇怪，或是那种你喝完之后看里面剩什么什么啊。 可是鸟卦蛮妙的啊，米卦也蛮玄的。 或是你有没有算过这很奇怪的动物卦之类的？你可以在第二个小时。 猪卦。 最后一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区。以上就是今天的青春点点点。话说，你今天烤肉好不好玩啊？ 好玩。 哎，我好像没有烤过你们今天那一种比较专业型、 专业级的烤炉。 对，那个烤炉是人站着在那边烤，很欧美影集里面会出现那一种。 而且那个好处是，它不是烧炭的，它是瓦斯嘛，所以它那个 可是烧烤肉不就是要烧炭才有炭香味吗？ 是啦，可是你知道烧炭很麻烦，就是你得生火，然后炭如果风大一点，因为像今天风雨比较稍微大一点的话，炭是会飞来飞去，而且其实老实说，炭烧出来的烟啊，在烧烤东西那很不健康，那很容易致癌，是真的很容易致癌。 所以那种炉用的是什么？ 瓦斯啊，它其实下面是火啊。 你说瓦斯就是有点像卡式炉那样的？ 没有，瓦斯桶。对啦，卡式它只是换成瓦斯桶，然后小的瓦斯桶，然后就是点火的，但它不是直接火烧上来，它是有那个网子盖着那个火，所以它是用那个热度把东西烤熟。虽然没有炭香味，但是也比较健康。 一样好吃。 好吃啊。很有趣。 好吧。 所以今天龙虾吃到饱。 好夸张的烤肉 party 哦。 就叫你来你不来。 有够远。 我还做了个柠檬派给大家吃。 而且还在下雨。 还在下雨。 这连续假期的天气真的是很不 OK 耶。不晓得台北天气很不 OK 啦。不晓得宜兰的朋友们、新竹的朋友们、花莲的朋友们、台东的朋友们。我今天看报纸，花莲跟台东。 很惨吗？ 就是有些新闻不太好，希望可以快快把它维修好。但最重要的好像最后还是回到了环境的议题，就你有没有好好爱这个地球？ 我有。 飞碟随堂考。 我偶尔爱。 飞碟随堂考，本周最后一次的飞碟随堂考，请问你知道蜂巢音乐承办的这个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的活动是10月21到23号会在哪里举行呢？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要在哪里举行？如果你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的话，他们就要请你去这个音乐节单人单日券两张。 赤い眼赤い眼赤い眼赤い眼赤い眼赤い眼赤い眼赤い眼赤い眼赤い眼赤い眼赤い眼赤い眼赤い眼赤い Pineapple mangoPapa, ah, Papa, ah, Papa, ah, eh. Hey ho maka ho Inu kope meke ko Inu kope meke ko Inu kope meke ko Hey ala mai kako Pineapple mango Pineapple mango Pineapple mango 我售后超明，北一高沿线全民购物大行动，买了就会笑。永配开发信义之星24662777， 照顾全家人的营养，小心别顾此失彼。全新丰力富全家人奶粉，营养更完整。依据先进国家营养指南建议，提供关键四营养 ：DHA、Omega 3和6，以及更多钙质。一杯健康，满足全家。丰力富。 达文西密码天使与魔鬼悬疑惊悚系列，两届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 Inferno isn't fiction, it's a prophecy. 金奖导演朗霍华作品地狱，本周三早场起。 我们周末要去哪玩啊？ 就去美丽华和美丽新广场共度美丽周年庆吧，两馆同庆，满5000送500，最高回馈14.9%。我们先吃顿豪华大餐，再到皇家影城，最后搭摩天轮浪漫一下。 你还真精打细算呢。 为了存结婚基金，当然要懂得聪明消费啊。 你是真的享受单身吗？ 恢复单身不简单。 杨丞琳首度指导，阿萨友情跨刀真实呈现，年轮说第二首推荐曲《单》，给所有不被孤单击溃的灵魂。EMI。 我们的爱相同，因而相同爱着同首记忆中的经典。我是郭子，11月12、13 ATT Showbox 郭恒奇爱相同经典演唱会，9月7号年代售票全台便利超商全面开卖。 听完广告听歌喽， 降歌金曲 空袭流行乐坛，打造完美幻象。乐坛唯一女神 Lady Gaga 预告2016最强回归专辑 Joanne 乔安，请听环球 Lady Gaga完美幻象。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Alright， 十点二十一分，我是玛丽。 哎，我是乔治。 我们要来帮大家哈利路亚，帮大家加油打气的时间到了。 今天好，哎呦，我的麦克风怎么那么远？今天好多人陪我们哦。 欢迎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哈利路亚的事情，想要事先留言的话，也可以在情人点点粉丝页面里面留言也行。Come on 说呢，想要哈试用三个月的时间，能够快速的度过。然后新竹的金鸟毛，金鸟毛， 金鸟毛， 最近工作超级不顺，请帮我哈一下，能够让我顺利一点。从第三个之后都给你念好了， 也不过才五折。Rain 想要哈自己段考顺利，然后考试完要玩得很开心。 干巴爹 蚊子，他的妹妹小儿子10月9号过11岁的生日，现在国小小男生都不太喜欢吃蛋糕，我这个阿姨的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帮小外甥庆生，想要在节目里面请我们帮他嗨一下，祝小外甥生日快乐，学业进步，谢谢大家。 小男生有不爱吃蛋糕， 可是我觉得小朋友是都还蛮爱吃甜食的啊。 你们那边是不是都认识蛮多小朋友的？因为我个人这一区，我亲戚朋友里面很少小朋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讨小朋友的欢心。 广播前的人可能不知道，广播在听广播的人不知道，我们录音间现在多了两位新朋友，一个是春春，大家耳熟能详的春春， 嗯， 另外是小特。 天哪，这画面这是小明星大跟班吗？大明星小跟班，小明星大跟班。 小特呢，就是玛丽的公司的工作人员之一，然后他们今天就来探班，所以分享一下你们面对很多小朋友的时候，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帮他们过生日呢？ 我觉得就是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 比如说像我侄子，他现在两岁多，他很喜欢，他最喜欢的那个运动就是八嘎九，所以就。 八嘎酒是什么？ 八嘎酒是八家酱。 喂， 所以你就要跟他聊八家酱的东西。 你小侄子几岁？ 两岁多，然后就要带他去看庙会。然后第一次的时候，他就会 认真 啊，就是像比如说中秋节回家的时候，我就先带他去我们镇上最大的庙宇，然后说姑姑，那你去那个庙，然后他就看到那个一些有的没的，就是神明那些，就很开心，就会开始跟你就是掏心掏肺了。 好， 接下来三天的连假， 两岁有什么好掏心掏肺？ 他就是会一直黏着你啊，或者是姑姑， 不用这种传统，就是给蛋糕、给小布布、小汽车的路线。 没有哦，他第二个喜欢的是阿兵哥，因为刚好中秋节的时候， 阿兵哥 对，因为屏东有就是有些。些许灾情，然后因为他就我们家附近也有一些那个就是淹水， 他觉得阿兵哥 很帅， 救灾很帅， 所以就是他就我就说好，那我带你去找阿兵哥什么。 所以他喜欢的就是帅气的东西嘛，八家将其实也很帅、啊， 对， 好特别的小孩哦。 对，然后他最喜欢的服装是那个庙会，不是都会发 T 恤， 美少女战士， 就是庙会 T 恤会 发，就是比如说像什么王母娘娘或什么的那种 T 恤。 好酷哦， 是不是很有主见？ 所以他长大之后就是要当庙工嘛？ 没有，他是一个很有想法、很特别的人啊， 而且是个很善良的小孩。 当庙工没有什么不好啊，你们怎么了？ 不是，就小朋友很少会喜欢这样的事情。 对， 所以你那边都全部都念完了。 啊，还有一个啦。 等一下是很不耐烦是不是？ 没事啊，想要聊得正开心的呢。刘安辰想要帮自己哈一下，能够快点找到病因，他发烧。微发烧两个多月的问题， 很久哎。 对症下药，然后呢，他想要点歌，等一下再交给你。 好的， 干巴爹。 两个月都微发烧，你真的要去验血了？嗯，还是你已经验过了？好吧，就祝你快点找到病因。啊，要唱啊！ 你上礼拜没唱，我知道啊。 我知道，因为上礼拜我干嘛？ 你就说我不想唱。 不是，我上礼拜一定是喉咙怎么了？ 你就说很累， 啊、我太累了、嗯，我整天太真的太累了。那今天要唱什么呢？我想想。 今天你就唱明说你们今天下午到底吃了哪些料？ 我有点忘了。 A lot of， 唠英文。好，我试试看，预备，开始。 我今天去到新庄的某一个地方，其实靠近泰山那边真的是很远。今天去烤肉，吃了牛肉、龙虾、虾子、大肠、鱿鱼、吐司、猪肉，还有吗？还有别的吗？ 鸡翅、 豆干、香肠、青椒，那些等都没讲。 豆干、香肠跟青椒，你怎么知道？ 不是啊，就是你们照片上面不就有拍？ 欸 啊，录影，我没有上传影片。 我没看，因为我太忙了，忙个屁啊！ 02-2363-9955，23639955，你要嗨的话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或是打开飞碟联盟 APP 留言，我们来帮帮你的忙，帮你嗨一下。或是你正在看强强的直播，也是可以直接留言的。10月9号呢是台中马姬的生日，他想要点歌晚点为你送上。他说今年刚换了新工作，虽然现在的工作状态让人无奈，可是希望自己可以克服困难，笑笑的过每一天。祝福身边的家人朋友也都平安健康。 平安哦，感恩哦。 有人说乔治，我有看到你镜面蛋糕的影片呢。 哦， 是苹果的那一个吗？ 可能吧。哎，那时候我超胖的，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我怎么有勇气让人家来采访我。 我觉得你胖胖看起来很可爱啊， 就是霸王强啊，毫不修饰，我就是霸王强那个时候。 有人说叫我们待会0点之后祝10月10号生日的 P 奖生日快乐。 哦，生日快乐。然后有人说，李建明说，下次放假想要带女友去垦丁4天3夜的旅游，能够一切顺利。 好哦， 哇哦！ 之前我有说，如果我是方大同要考飞碟随堂考，我就要出《很不低调》这首歌。他唱了几次《很不低调》？刚刚有人算出来说有18个，怎么那么 害 厉害。有人问说飞碟20周年的节目表公布了吗？ 公 布了， 在那个飞碟联播网上面 啊，请你去官网上面看就可以了。 有人说吴康仁得金钟影帝了，期待。 对， 为什么是8年后强强也可以得影帝？ 因为吴康仁出道到现在演戏演了8年。 哦，但你演戏现在演第几年了？ 差不多也是9年8年。 那不是已经过那个康扎了吗？所以是下一个8年是不是？ 下一个8年都还这很久哎，我都是。 他说他期待你8年后得影帝哎，8年后有点太久了吧？ 我没有在奢求影帝这件事啦，如果有就有，没有就算了。 嗯哼， 对啊。 正德说这几天都在下雨，希望明天不要再下雨了。 许罗锦耀说希望他可以靠1773元度过这个月。 1773要度过一个月？ 怎么可能？ 今天几号？今天9号。 1773要度过一个月 啊？如果 单算吃跟通勤吗？ 不加房租的话可以。我可以， 所以我一天要压在 10块。 什么10块？怎么会那么少？ 1000多块，他是几号的隐形水？如果是15号就 可以，还是要请他 call？ 你这意思说请他 call in， 这样我们好好聊聊吗？1773还要算他从住的地方到公司，他通勤要花多少钱？ 如果搭捷运或公车的话，来回一天可能就是50块以内啊，50块， 20天就1000嘞。 那不要 只算20天， 不要上班好了。 请假一个月， 错 都是很错的建议。智柔说想让他这礼拜的段考可以顺顺利利，不要死得太惨。 干巴得。 有人说因为又是连续假期，所以他想要他星期二上班，不要有太多人拿很久才到期的支票来存。你支票存了没？ 加呗。 还有跨行汇款要30元， ATM 15元。 跨行汇款要30元，是临柜才需要30元吧？ 他留言是这样讲， 因为转账不是跨行是17块， 不知道，没有存过支票，人生没有支票。 不是啦，我是说转账啊， 转账在15块吧， 15块还是17块之类的 吧。他说 ATM 15块。 哦，哎，这一次掉下来不硬哎。 啊，怎么会这么不硬啊？ 修理一下麦克风， 不要让它那么软。 对啊， 我 来，Be tough。 我来了。 Jackman, no, no, no, bitch, get dry. Oh, shit. 좀 지나 너 surf, 나는 그런 게 좋아. Oh, shit. 마치 말은 더 다 좋아. Yeah, come meet ya. 나부터 10까지 다. Oh, sweet love. 흐르는 캔도 아홉 조용히 앉아. I like this bridge. Oh, sweet love. 가만히 눈만 마주쳐도 너만 보면 미치겠어. Oh, shit. 자꾸만 눈, 너의 눈빛이 좋아. Oh, shit. 지는 눈썹, 나는 그런 게 좋아. Oh, shit. Jump is the time, 너의 입술이 좋아. Oh, shit. 나는 그런 게 좋아. Oh, shit. 나는 그런 게 좋아. You know that. Oh, shit. 자꾸만 눈, 너의 눈빛이 좋아. Oh, shit. 지는 눈썹, 나는 그런 게 좋아. Oh, shit. Jump is the time, 너의 입술이 좋아. Oh, shit. 나는 그런 게 좋아. Oh, shit. 나는 그런 게 좋아. 숨기지 말아줘, 넌 내가 안달란 거 알면서 끄는 거. 절절 다른 남자, so many 알면서 끄는 거. 那歌曲呢是来自于钟铉的喜欢，喜欢的韩文是什么？추와 추와해 추와해 추와해 02-2363-9955 Hello， 喂，你好。 Hello， 嗨，你是 春雨。 春雨，你要哈什么？ 我要哈考试好一点。 考试可以考好一点。 还有 干巴爹， 还有最近新买了一千用卷一卷，严嵩也是买全罩式耳机，只用了三个。 我听不懂，对不起。 希望我最近新买的耳机可以用久一点，因为我上次买的全罩式耳机只用了三个月。 我也好强哦。 因为他刚才讲话很 murmur， 我听不太懂。 那你的全罩式耳机三个月为什么就坏了？ 不知道，好像是那个什么音响系统里面卡东西。 音响系统卡东西？ 对， 卡到音了吧？ 音响系统卡东西？ 就是它那个播音的地方。 哦，好，希望它寿命长久喽，帮你嗨一下。 一二三， 拜喽， 拜 拜。 若婷， 白布嘞。 若婷想要他顺利度过十月的各种考试，可以的话，希望赶快快转，因为他很多很多的试要考。 时间快转，不停的。 马鲁克说：“帮我哈，我家妹妹下星期段考能够稳住水准，顺利完成，谢谢。” 好好，我还有水准可以稳住。 Mina 说：“下周二要跟男友去东京玩了，希望东京的天气可以很好。”哎，雨柔是去东京吗？ 他现在应该不在东京了。我忘记要去哪里， 不然就可以问他天气好不好。 大阪之类，我刚看到他 po 的照片，好像在街上有拍照，那应该就是没下雨吧。 哦，CCY 想让他18日大抽，可以抽到北部单位。上次现抽，现抽是宪兵抽， 抽签可能吧？ 是吗？运气不好，希望这一次可以好一点。还有月底的检测顺利， 干巴爹， 你那边有吗？ No， King 说呢，上礼拜原本要报道的三位新鲜肝，一个都没有报告，一个都没有报道， 所以新鲜肝通通都不去了，肝都有自觉， 他完全没有新进人员 handle 他，他要自己继续加油， 加自己的肝，希望一切安好。 Oh my god， 很可怜。嗯，好，有人 ，You Lu Chen， 胃食道逆流，快快好起来，希望大家健康平安。Oh my god， 这个要用力哈一下 ，Miyabi。最近我遇到一个喜欢的男生，希望你们帮我哈一下。 你反应那么大干嘛？ 我想要跟他顺利的变成好朋友。 等一下，喜欢的男生只变成好朋友？ 对啊， 他说想要先顺利变成好朋友嘛，不然要怎么办？ 应该是顺利变成情侣啊。 对啊， 可是你不是说你很擅长放长线钓大鱼？那长线 因为他说我希望能够哈。能够顺利变成好朋友，那我们的哈非常的准啊，所以他最后的最终的结局就是变成好朋友，不会变情侣，所以他要想清楚，他一定要变情侣。 那希望他们赶快变情侣。 好， 那你的颞颌关节炎还好吗？ 隔天就好了，我在青春点点一哈他就好了，哈利路亚，神奇的爆。 你想要哈的话，欢迎在 APP 留言，在强强的直播下方留言，或打给我们02-2363-9955都可以。 지금 나를 이렇게 설레게 해 Boom boom 생각은 지루해 느낌이 Everyday all day 내 곁에만 있어도 Zoom zoom 언제 나는 Salad 도도하지만 네 앞에서 I'm Dallin 뜨거워지잖아 Like a desert darling 널 알아갈수록 울려대는 마음속 그만 내 배 너무 와라 내게 Boy 이젠 checkmate game은 내가 win 난 널 택해 안아줘줘 세게 누가 널 가로채하기 전에 네가 이대로 지나치지 마요 너도 나처럼 날 잊을 수가 없다면 널 향한 네 마음의 fire 내 심장이 빨개지잖아 점점 가까이 들리잖아 휘파람 휘파람 파람 파람 휘파라바라바라밤 휘파람 Padam, padam, padam. Can you hear that? Beep, bada, bada, bada, bada. This beat got me feeling like. 바람처럼 스쳐가는 흔한 인연이 아니게 많은 말은 필요 없어 the whistle, like a missile. Boom, boom. Every time I show up, blow up. Make a whistle, like a missile. Boom, boom. 10:40，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在帮大家青春点名簿哈利路亚哈一下。刚那人说，他说哦，要是要当情侣之前，他觉得要先当好朋友啊，所以就想要先哈，先阶段是先到好朋友这样。 我觉得看他们是什么阶段，如果是学生时期的话，其实当好朋友蛮容易的。但我是已经出社会，对，出社会的男男女女之后，是真的的确没错，要变好朋友有点难度。 在那边大放厥词，好像 就是我觉得男生女生之间， 我觉得要看情况，我觉得要看情况啊！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出社会之后，男男女女之间没有纯友谊啊。 有啊，有时候你就是不会对这个人动心，你就知道你们是好朋友、啊。 不是，但是那个东西就会被，就是会奠基在，就是你们可能你们是多久联络一次，每天都联络的人就绝对不会有纯友谊。我觉得， 咦， 嗯， 好吧，那就算了。 出社会之后，异性还要交到很好的纯友谊朋友，真的是不容易。 哦，我刚刚想的是在办公室里面，如果是同事的话，那可能就有。 办公室会有，因为他就有点像是同班同学的概念，就是每天都腻在一起。 谁用我的粉丝团留言啊？说他要中乐透， 还是你的粉丝？ 不是不是，有人用我的 欧马克就 黄玉米。 我马上说欧马克就在外面。 你知道我很不喜欢，就是在比如说，就是自己 po 的文，然后自己按赞这种事情，或是自己的 Instagram 自己点爱心。 可是我记得之前是不是有人说过，那是一个系统设定，好像有的人不是他自己按赞哎、欸。 没有啊，你就是你按， 就是、自己按， 这都是自己按。 那个人睁眼说瞎话了， 瞎了吧？然后我每一次会发现，不知道有时候某几篇就会发现，哎，我自己怎么按我自己赞，我怎么这么不要脸？后来我才想说。黄玉米有我的管理系统，所以他只要转到我的页面，他就会自动换成管理员的身份。 你有问过他是他按的赞吗？ 一定是他，因为我的管理员只有他。 可是你有问过他吗？你有问过 他？ 他 说我是玉米，我忘了怎么切换账号了。就是他， 厉害。 Doris 说呢，希望谈婚事可以顺利，他想要在2018年顺利的当上新娘。 狂贺，狂贺！ 然后，哎，我这里也有哎，许伯承想要哈，下礼拜第一次高一段考可以考到前5名。 Tina 说，希望明年可以上好大学、好科系，然后跟台大的学长可以在一起。 那你又何必上好科系呢？你又何必上好大学？你只在乎跟学长在一起，你在想什么？ 因为学长在台大，他可能想要进台大，跟学长念同一间大学，那你就是要努力才能进台大。 那上哪一个科系很重要吗？ 不， 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在那边放冷箭吗？人家来哈利路亚不就图个快乐跟温暖？你们俩干嘛？ Okay. 我们不可以让他认清现实吗？你上了一个你自己不想要上的科系，然后最后搞砸， 但我有爱情。 然后最后又是分手啊，能怎样？你最后一定结婚吗？ 中和的小刘， 怎么有你在我就变那么负面了 啊？真是很抱歉，小川怎么这样？ 优信想要他公司可以赶快来一个稳定的美编人员吧，拜托拜托。明华说好开心哦，他说北上坐火车，不小心旁边坐一个美女啊，我们就聊了一下，我们就互相留了电话，好开心哦， 好棒， 狂贺， 好棒棒哦。 奶茶说能不能帮我们哈一下，能不能我们帮他哈一下，送一个好心情给他。 我等一下点播李玟的好心情给你听。 好像没有扣打欸，怎么办？ 那就算了，我唱给你听。哎、欸、 你 知道我 唱啊， 一见你就有好心情，像夏天吃着冰淇淋，因为太多太多真心的交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言语，有你就有好心情。 哎，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为什么我们谈到感情会变得这么负面呢？因为我们今天在烤肉的时候，我跟小桃就听了几则，大概两则关于感情的烂事。 嗯， 然后我们就突然对感情这件事情，我还好啦。我想说会不会对一般听到这种故事的女性，她们就突然对爱情失去了信心？ 可是不管你听到什么故事都没有必要影响你啊。 不是，我就觉得很可惜，就是比如说有些人的初恋被搞砸， 嗯， 有人劈腿， 嗯， 有人干嘛，然后有人一次劈了1、2、3、4、5， 嗯， 然后都闹得很不堪，然后明明自己这么认真的付出，就是你明明这么认真在谈恋爱，然后最后都是这种结局收尾的时候， 现在人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伤害对方？就是会不会对感情有点害怕？ 嗯， 那偏偏小桃又是想要谈恋爱的人，我说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却步？ 他应该不会吧？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两个。 算了算了算了， 可是过去这六年来经历的一些事情。 哎，有人留韩文看不懂。 안녕하세요，네안녕하세요。 自以为王美啊。 PHK 说想要他明天上班顺顺利利跟同事和睦相处，然后下周的推甄可以顺利的通过第一阶段。还有方灯，哎，我不会念这个字哎。 我看， 我连要怎么猜那个字我都不会猜，我要怎么解释那个字给听众听啊？ 在哪里啊？ 方灯那个啊？ 方灯荣吗？ 方灯心吗？ 融吧， 你那个字你要怎么讲解给听众听？ 一个金一个物啊， 那是一个物吗？旁边 对啊，物啊，甲乙丙丁物的物，一个金，金色的金，一个物啊，所以就叫做方灯物。有金部的不就是念他原本的旁 Mr. Fang， 希望他的车祸的伤能够赶快好， 干巴的。 全新大碟《破晓》。 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爆了爆了，准备35班出就是你的破破破纪录啦。我是侯昌明，北高沿线全民购物大行动，买了就会笑，永配开发信义之星2466-2777。 老公、 啊、 我想吃这个还有这个。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干嘛那么小气不让人家买？ 不是啦，购买食品之前一定要注意包装上的品名、重量、添加物、厂商名称、电话号码以及地址，还有原产地、有效日期、营养标示等资讯，看清楚了才买。 食品标示仔细看，安心选购没烦恼。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你天天用杯子喝水，所以会天天清洗，那你的水来自水塔，是不是也该好好清洗呢？大家好，我是夏运芬，别忘了定期维护你家的水池水塔，每年至少请专人清洗一次。优质合格的水池水塔清洗厂商，现在就上北水处网站查询， 或拨02-8733-5678。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今年冬天，就让它的 Sugar Rush 占据你的世界。 Sugar Rush Can't Stop， 甜蜜又火无可挡。Sugar Rush Pop Up， 占据你的目光。 回归吴彦杰的首张 EP Gemma， 10月7号心跳发行。 Sugar Rush， 周汤豪来真的。 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 周汤豪全新流行复合式时尚音乐专辑 Real， 首播主打《帅到分手》，太阳娱乐潮流发行。 听完广告，听歌喽！ 劲歌金曲， 你是真的享受单身吗？ 恢复单身不简单，我们只剩下一半，心上的人冷。回到单身不简单，好多人劝我勇敢，一次一次失去又重返，如何习惯？ 真实呈现，人们说第二首推荐曲，单给所有不被孤单击溃的灵魂。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原来解答了刚刚那个字念月。 哇！哦，我们在练习了一长串韩文之后，你还在纠结于刚才那个字啊？ 10:53，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这里是青春点点点。待会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有 MVP， 我们一起来聊聊，你相不相信算命？ 相信哦。 你有算过真的很准的吗？或是很奇怪的算命吗？欢迎你在下个小时跟我们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势安的《好爱好散》。 直到又撑过多少别来无恙，坚强不过是更加会隐藏，受了伤久了学会自我微笑旁观，深爱输给习惯温馨的纠缠，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学会自我微笑旁观，深爱输给习惯温馨的纠缠。 全宇宙不难，问谁都感慨像拥挤的夜晚，那怀里真的有些温暖。你再狠也不能把过去倒转，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如果我现在20岁的话，我最想要做的事情是学钢琴、学英文，然后让自己现在变得很有才华。飞碟二十，爱是陪伴，就爱电影。飞碟电台20岁了，生日快乐！ 哎，陈老板，嗯，你又买新车了？ 买车不划算，我都向日盛全台通租车。 用租的？ 对啊，租车专人服务有保障，还能有效节税，省下不必要的时间管理和成本。 聪明选择，我也要改换租车。 没错，企业租车就找日盛全台通，0800-288-678。 桃园市老人假牙补助活动开始喽。凡涉及桃园市一年以上、年满65岁以上长者及55岁以上原住民，于特约牙科医疗院所装置活动假牙，最高可申请全口活动假牙新台币4万元补助及一年免费假牙调整服务。详情请至桃园市政府卫生局网站查询，或洽03-336-8556。 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也许你大家好，我是陶小青。关于民歌的电影《40年》要上映了，请牵着您的家人一起进戏院，回味熟悉的歌声，回忆属于你我的感动。民歌纪录片《40年》10月14号全台上映。 翻不过自己，过完不过去，未来来不及。 方大同全新原创大碟 JTW 西游记9月28复音乐全面发行。 大家好，我是 毕书尽。我有天很危险， I'm a B to the double R， 天很危险， KKK to the double R。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哎，小智，快点快点，宝都快被抓光了啦！ 哎呦，我一身汗，已经跑了3个公园，我快不行了。 我每次去抓宝都带这瓶水蛮牛，它里面有维生素 B 群，补水又提神。来，这瓶给你。 哇，真的来电又有劲，以后抓宝就靠它了。 你看你看，超稀有的龙出现 了，抓到了，耶！ 水蛮牛启动快乐，一罐就够。 爆了爆了，准备35班醋就是你的，婆婆破纪录啦。我是侯超明，北宜高沿线全民购物大行动，买了就会笑，永配开发信义之星24662777。 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太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触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馆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太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2016桃园铁玫瑰音乐学院大师讲堂邀请到薛中明、黄子佼、陈建宁、荒山亮、韩贤光、何富华、陈玉珍、郑风生、吕胜斐、严于农共十位大师结合讲座及音乐表演，六月至十月免费参加，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每个人心中都有只玩具熊，也许是陪伴童年的玩具，或者是曾经最单纯的自己。 李玉玺第二张全创作专辑 Mr. Lucy 10月7号开始预购，10月21号老鹰制作福茂发行。 UFO20 我是中华电信行动通信分公司总经理林国峰。飞碟电台从梦想出发，在宇宙飞行20年来，为台湾的天空带来无限的声音。飞碟20超越无限，祝飞碟20岁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们是 有感觉， 让我感觉你弹出跳动的节奏，简单的旋律串联了你和我。你说牵起梦想的手，写下最单纯的感动。飞碟 Network 空中 就爱点你 UFO。 Yo， 新生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吼一下哦。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外头有人在忙，我全在挣扎，寂寞好可怕，还会有人在吗？对我说说话，说我在哪？ 当我一个人为梦而奋斗，你说你会守着，等在那出口，守候、看守、拥有，永不变动，握着你的手。没缺口，从那时开始变了，温度已不再温热，过去所有的选择我已不认识你了，爱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刻不见了，消失了。痛就痛到我没知觉，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秋风泽，有人在吗？ 有， 乌浪迪耶伯。 哇，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11:07，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这个小时呢是我们的校园大小事，要来讨论关于算命这件事。 啊。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你相信算命吗？其实我自己呢，本身是一个不是很相信算命的人啦，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命运应该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当然，当你遇到困惑的时候啊，你可以去找算命的，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方向，而不是说全然的相信它。但我身边其实是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们是就是非常相信算命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对于自己的人生都会有不一样的方式去做选择。所以你到底相不相信算命呢？ 嗯，他是不是只是把我们的问题解释了一次？ 也是不错，因为我们没有要解释自己的问题吧。 感谢本周的 UFO MVP 黄佑杰帮我们解释了这一周讨论的题目。对，就是想问问大家，你相不相信算命？你我也蛮好奇大家愿意花多少钱就是算一次命 啊。我也蛮好奇的， 因为有的算命师好像是你是包红包给他，就那种都不能说破，都很神秘这个样子。你算过很准的吗？很瞎的吗？很特别的吗？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02-2363-9955。 他的小说看一半，手机里他的游戏没破关，鞋柜旁谁的拖鞋很孤单，小小的平凡惹出大大感伤，篮球场他的悍匪的善良，大街上他的手暖的心安，演变成了谢谢观赏，你用一张迷惘把自己拉向黑暗，再爱下去会怎样，没有答案就不要想，人的路不在昨天，一旦频频回头看心就慌，你端着一碗装满遗憾的眼泪拌饭，嚼着心酸却怎么吃也吃不完，握着不放所有他的浪漫，他的冷淡，他的习惯，放下吧那碗苦涩的眼泪拌饭，痊愈很难，至少让生活变简单，顶着过往会越来越不勇敢。再爱下去会怎样，没有答案就不要想，人的路不在昨天，一旦频频回头看心就慌，你看着一碗装满遗憾的眼泪拌饭，嚼着心酸却怎么吃也吃不完，握着不放所有他的浪漫，他的冷淡，他的背叛，放下吧那碗苦涩的眼泪拌饭，痊愈很难，至少让生活变简单，顶着过往会越来越不勇敢，端着一碗装满遗憾的眼泪拌饭，是非一双像筷子多了折不断，别再打探那些他怎么办，他怎么想，他怎么样，倒掉吧那碗馊了的眼泪。 本周 MVP 的歌曲来自黄又杰的《眼泪拌饭》，我还以为 眼泪拌饭， 我还以为算命大家的经验应该很多啊，我身旁没有人没算过命的，我觉得很可怕。 我， 你没算过命啊？ 我没算过命啊。 你自己很常帮人家算命？ 我很常帮人家算命，但我自己没有认真去算过命。 对啊，但我身旁很多女生，几乎她们十个有9.9个都去算过命。 你朋友也不多啊。 对，那可能是我样本数太低了。 物以类聚，那一群就是会爱算命的、 啊。可是集体都算命，你不觉得就是其实台湾人真的很爱算吗？ 台湾人非常爱算命。 有人说 ，Helen 说，我算过只要40块的塔罗，一点都不准。算完塔罗师还很屌的说，我很厉害吧？ 谁啊？公布了吧？ 谁要公布40元的那个？ 超便宜。 请问眼泪拌饭上一首歌叫什么？叫做有人在吗？我现在确定根本没人在。 天空上的飞鸟，没有什么比得上一个拥抱，耐心等待生命的邀请，邀请机会与命运来到，不要羡慕海面上的这资本的游戏，不要羡慕天空上的飞鸟， 歌曲呢是来自 Hush 的《机会与命运》02-2363-9955。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算命这件事。嗨，你好。 喂，玛丽，你好。 你是？ 我是小雨。 哈？ 嘿，我是小雨。 小雨你好。 嘿、hey ， 小雨，你算命吗？ 哦，我以前算，但是我现在不算。 转捩点是？ 嗯，我觉得命运是在自己手上。 那什么时候你清醒过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算命算久，好像会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依赖那一个。 嗯， 我觉得是你没有方向的时候，你可以去算一下。 嗯， 但是假如说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而且有方向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再去算它了。 嗯， 对， 嗯，可以这么说。 那你之前都是为了什么去算命？ 有时候是为了工作啊、学业。或是为了感情这样子。 那你都算哪一种的？ 嗯，我有算过塔罗，我有算过通灵。 通灵怎么通？ 就是他可以看你，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哎，你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之类的。 他只要看着你就会告诉你。 对，没有，他看着你，然后他就闭着眼睛。 他看着你却他闭着眼睛，他又哪里看你？ 他先跟我聊天，然后就闭着眼睛，然后他的手就会很像那种，你知道道士那一种，就是点一点，他就跟我说答案是什么。然后结果我有算过，就是一个工作的，然后他会跟我说答案是什么，然后就我那时候觉得他很准。 可是你不会觉得他前面跟你聊那么大串，其实就是在分析你。 因为我跟他其实他是朋友介绍的一个就是亲戚。然后他就会稍微聊一下，也不会聊很久啦。 嗯， 对，然后也没有收费这样子。但我也算过那种庙的那一种，就是他看你生辰八字，而且还要开车到那种深山区，那种没有手机都没有收讯的那种地方。 嗯， 对，然后就跟你说，哎，你大概什么几岁到几岁会遇到什么事情啊之类的。 你有真的被说中什么很准的事情，吓得你屁股尿流这样吗？ 嗯，工作上有啦，但是感情上就是觉得就是不准。对，就可能那时候有面试两家公司，然后 A 公司跟 B 公司， 他就很直接告诉你说你要去 B 公司。 对，他就跟你说，但是我就觉得 B 公司应该不会想要我。 那他是说 B 公司会要你，而且你必须要去吗？还是他只是说你比较适合 B 公司这样？ 他就直接跟我说你会上 B 就这样，因为那时候同时丢很多履历这样子 啊， 对，很妙吧？ 还好， 就是 因为这就是一半一半啊，他压哪都压宝压， 只要压中了，你从此就信他。 对啊， 可是我不至于到迷信啦，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每件事情都是固定好的，就是都会有一定的规律，但是你为何要去先知道你想要的答案？我后来的心态不算的，就是我不想先知道答案，我只要享受这一切，就是既来之则安之这样子。你一直去追求你想要的答案，你会发现你很多的时间都在浪费在找答案的过程当中，反而你不知道就是怎么样去。 这观念很棒， 一切都是过程。 对，这就是过程，这是你的人生过程啊！你谁知道你哪一天会突然走一走就不行了，或是anyway什么之类的？ 你是说死了吗？ 对，就是忽然掰了，或是你就是之类，或是睡一觉就是不见了之类的。 对耶。 对啊，你为什么不去享受你人生的过程？你反而要一直去找一些你没有的答案呢？ 对， 其实有时候算命那些，他只是把你心中某一个答案点出来而已。我曾经听到我一个老师算的，他就是也是庙的那一种算的。然后可是他说他是铁齿的人，可是他去算的时候，那个人看他的命牌，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就是出国念书，那个人看他命牌就说，看他的命牌，他就跟他说你会继续念。但是他那时候也不相信说他会继续念书，就是念硕士或是博士。然后后来他真的就是有个机会，他就出国念书。然后他想再回去找那个算命师的时候，就找不到那一家算命摊位在哪里。 就是收啦、 啊。我也不知道。 长得好像很悬，哎，我就找不到他了耶。 之类的。 就收啦、 啊。对啊，就是有发生过这件事、啊。 好的，谢谢。但 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人。 我相信世界上总是会有一些高人啦， 一定有。 对啊，但是你就是像我年纪还比较小一点的时候，我会蛮好奇那种就是观灵啊，或是去看自己的生命的那一种。 观灵不是观落音、 就是、之类的，就是这样。 观落音也是让我觉得一个很神的 之类的，我就觉得就会好奇。但是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就是其实你人生就是 重点还是你自己要掌握。 对啊。除非你真的遇到很多困，就是很你自己觉得你自己都快过不去的时候，就是偶尔找，就是就像你去花钱找一个心理咨商师去谈一谈，算一算，他至少给你想要的答案找，但是就是不要迷信吧，这样。 好的，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哦。 Okay, 好，谢啦，拜 拜， 拜。 02-2363-9955，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嗨。 你好。 我是威劝先生。 威劝先生，你有在算命哦？ 我是我妈妈拉着我去算的。 因为你迟迟没有姻缘吗？ 啊，这个就要说到我妈就忘了问姻缘，只问工作而已啊。 你工作很顺啊，你妈不叫你上班偷懒吗？ 啊，没有， 这我倒是不 知道。这个是现在的工作，其实我大概在6年前，我的工作只是一个小公司啊。 嗯， 然后薪水大概不是很好，因为有一次我就跟我妈聊到说，这个工作不顺利啊，找工作都不顺利。 嗯， 然后我妈就带我去算命改名字嘛。 改名字， 你就因为那一阵子工作不顺利，你就决定要改了你的名字。 应该说我很想去赚更多的钱，更大的公司，然后我一直都去投104那些都没有消息。 嗯， 然后但是那个算命师就是我妈就跟他讲说我工作不好啊怎样，他就帮我改了两个，就名字都改掉之后，好像过了一年我就突然间找到工作。 其实一年蛮久的。 对啊，改了名字一年之后才找到。 可是在这个期间当中都就是会有面试的机会，但是真正好的公司就是在这大概一年内就找到一间大公司。 所以你真的觉得你找到一间好的工作好的公司是因为你改名字的关系吗？ 对啊，因为我的、啊、其实104我都没有关哦，那时候我都是一直属于开放式的那种状 态。那你会不会有一天想说，要是我不改名字的话，其实过了这么久都快一年的时间，他找到我好像或者我找到这间公司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觉得多少有帮助吧，因为这个时间点有点巧合 了啊。 因为我的学历也没有很好啊，这间公司年纪也大了，所以说这公司会想要要我，也是会让我觉得蛮压抑的。 那你该不会问了，哎，人一生可以改几次名字啊？两次吗？ 好像三次吧。 你说真的在身份证上面把名字改掉？ 对、 啊、 对，好像是三次还是两次，我忘记了。 那你现在工作稳定，你会不会因为就是你的姻缘一直没有到，你想说那再改个名字来求你的姻缘？ 哇，我会直接用算，改名字实在是太麻烦了。 嗯，好， 因为那个要改的手续实在太多了，实在是有点 麻烦死了， 也真的很麻烦。那个信用卡还一些什么账单都全部都要改一改。嗯， 好的，感谢你 ，Witcher 先生。 好，不会，谢谢， 拜拜， 拜拜。 特别想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46年的在地品牌，感谢有你们的支持与爱护，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让我们一起穿出台湾的骄傲。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大家好，我是淑蜜淑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你天天用杯子喝水，所以会天天清洗。那你的水来自水塔，是不是也该好好清洗呢？大家好，我是夏运芬，别忘了定期维护你家的水池水塔，每年至少请专人清洗一次。优质合格的水池水塔清洗厂商，现在就上北水处网站查询，或拨02-8733-5678。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达文西密码，天使与魔鬼，悬疑惊悚系列，2届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 Inferno isn't fiction, it's a prophecy. 金奖导演朗霍华作品《地狱》，本周三早场起。 唱得撕心裂肺，唱尽辛酸苦涩，你的心却早已被内定了。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失眠陪伴系女生刘明湘首张专辑同名推荐，我不要再比。 UFO 团体 UFO 团体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佩。没想到我的在飞碟第一年可以参与飞碟的第20年，真的觉得非常荣幸。从小时候念书的时候，每一天晚上都一定要听光宇哥的夜光家族，但从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能够加入飞碟的大家庭。飞碟走到20岁了，真的很开心能够参与这一刻，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可以参与飞碟的下一个20年。 Happy Birthday。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ew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想说你要勇敢，就自你阻碍，想聪明必须解开难题，自己停止悲哀，要长大很困难，偶尔能耍赖，眼泪擦干，头发甩一甩，就算那么一天我将不存在，留下的痕迹也可证明，嘿，它真不简单，地球转不停摆，没人能阻拦，这一口气活得可精彩，一个人走更快乐，我来决定，太阳出来或者发电，风可能高处有些可能没有人依赖，一杯咖啡 latte 也能送上温暖。想说你要勇敢，就自你阻碍，想聪明必须解开，悲哀，要长大很困难，偶尔能耍赖，眼泪擦干，头发甩一甩，就算那么一天我将不存在，留下的痕迹也可证明，嘿，它真不简单，地球 现答案。 11:33，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这个小时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算命，你信或不信，或是你算过怎样的命。我有朋友前一阵子去算命，然后他的算命是属于老师可能有点像紫薇，可是他又掺了一点星学在里面。 什么是什么叫星学？ 就还有天上星星啊，那些有的没 的 方位啊，经纬度，就是又有西洋的，可是他又有东洋的生辰八字那种，可他可能自己结合在一起的方法。那他会有一本，就是跟那个小册子，然后从你以前开始说到现在，说到未来，他就说他什么时候会谈恋爱。我就想说，我马上笔记一下，我朋友什么时候要背叛我去谈恋爱 啊？ 结果老师算的根本不准，因为老师好像说不知道几年后吧，两年后还是什么的，那今年就谈恋爱啦，嘿， 狂贺 、欸、 背叛就是背叛，什么时候都会背叛。 嗨，你好 玛丽，好蒋蒋，好 你好。 Yo Trash， Yes， 你有算命吗？ 我有算过两次吧，正式的算一次的，一次是朋友帮我算的。 哼， 那朋友帮我算的那个是紫微斗数啊， 嗯， 我就给他，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意外的准啊。 你朋友是要拿去练习的是不是？ 对，他有在学，他有那个书可以看啊。 嗯， 然后他就说我最近会有意外的血光之灾。 嗯， 我本来都不信。 嗯， 结果 我就在看我家的信箱的时候，因为我家信箱在二楼， 嗯， 他看到有我的信，结果猛一站起来就撞到五楼的信箱门没关。 嗯， 就真的流血，然后去缝针。 嗯， 我就去问他说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也吓一跳，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因为五楼的门没关， 就是很意外的，你根本不会想到你站起来就会去撞到、 啊、这就是这叫意外，所以这叫意外啊。 哦，就我觉得那一次蛮准的。 嗯， 然后后来有一次是我， 但就他事先提醒你，你也没有办，也没有避掉你的那个， 因为太意外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没有办法避掉的啊，所以他就算算得准，但是他没办法帮你化解啊。 嗯， 那一次是我自己花钱去算的，那一次是因为我爸我妈他们都说他有多准多准。 嗯， 那我就去试，在板桥。 嗯， 我爸妈他们去算的时候本来是1500，结果我去算花了3000块。 哇嘛， 我爸算的时候是上一代的， 也太， 我去算的时候他已经传给他儿子了。 嗯，这还可以传的哦。 对啊， 然后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祖传的一本图鉴。 啊哈， 他是算正统八字的。 哦， 就是因为八字四柱嘛，就是60甲子乘以的四次方，就是一本很厚的图鉴，每个人有自己的图就对了。 哦、oh, ， 然后我就给他我的八字， 听起来真复杂。 对对，而且他讲我爸、我妈，还有甚至我姑姑、我大阿姨、二阿姨，每个的图都很准。 嗯， 可是我就讲，现在讲会不会讲太多？就我爸爸啦，他 不是你呀、啊，你个人准不准啊？ 我个人一开始我觉得很准， 准是指你 他讲过去跟现在很准。 我觉得我都。关于算命要讲过去跟现在，我都持保留态度，因为我只能说他们，我只会觉得他们是很会观察人的人而已。 对，他们有可能用自己的经验啊、嗯、或者是用心理学就在跟你套话。 那未来呢， 他真的讲了某些时间你发生了一些可能比较 我从来没说过的他也知道的。 对对对，那 未来 后面我就验证他不准了啊，因为他说我会有4个小孩或2个，但他不说3个，他是说2或4，那如果4个的话就2男2女，2个的话就1男1女，可是后来我生的2个都是女儿啊，所以我就觉得她后面不准了。 嗯， 对，大概就是这样，因为那个图每个人的图不一样啦，我的图是什么夫妻和合图，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可是穿中国的传统服装，男的穿长袍马褂，女的穿凤冠霞帔这样子、嗯、可是他那个图不是古代的，有点现代，你知道吗？可是为什么我是穿中国传统服装，后来去解读说，哦，原来因为我娶了中国的女孩子做老婆，是我自己牵强附会的解读啦。那我爸的图、欸、可是这样讲很多耶、欸、我妈妈我姑姑我阿姨的图 啊，还两边讲了， 还没讲来哟， 没了没了没了， 好好好， 嗯， 好，谢谢哈， 好，拜拜 拜拜。 让我想到算命师说我朋友、 嗯、 啊，也是说比如说你会有4个以下的孩子，我心想说啊，不是废话， 4个以内 啊，不是废话，不是废话。 有些人生了5个，有些人生6个、7个、8个、9个、10个呢。 这个世代，你要拼到5个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倒也是。 時定められた道だった出会えたことだけで明日の二人の希望に繋がるけど冷たい雨が頬を濡らせば君が泣いているようで大きな翼で君のところまで飛んで行き Out of time 話したい朝まで君がそっと眠りつくまでそばにいたい特な定めと信じて 歌曲呢是来自于幸田来未的命运，当然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啦，当然很多时候起起伏伏我们很难操控，但就只能想一切都是过程咯。 什么过程啊？ 你就一切都是过程啊，你居然觉得现在就是在谷底 在气喘 这首歌曲来自于 Super Junior M 命运线。哎，怎么今天都没有人聊首相啊？以前很复古的时候很流行首相， 对， 对啊，多迷呀！ 你知道我的首相我是双段长，大家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永远记得啊。 然后大家都说双段长，男生双段长 不能乱打人哦， 不是，是皇帝命。 哦， 但我到现在也没有过得像皇帝啊。 那你的态度很皇帝， 就是调掰了一点，但是命好像也还好，没有到皇帝。 我终于能拥抱你，遇上你的你，像个烛光当着来的一瞬间，两个人的命运线，两条路有烙印，两种点，别的风景再美不留恋，你是我最迷，你是雨天，黑里都没多些片，坐将来的书签。终于能拥抱你，遇上你的命运线。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们投注新大值，你还不快来？ 新大值，芦洲捷运总站八分钟，便捷交通最轻松。自备138万起买3至4房含装潢，新大值最超值，2293678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啊，我是 Rosita 朱伟英啊，跟大家说飞碟20岁生日快乐。我在这里从1996年到今年的10月16号，整整真的是20年20岁了耶。如果你问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感激，感激听众对我们的支持，当然我也非常非常谢谢一直以来在节目当中可以访问到那么多这么棒的来宾，让我觉得我好像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也变成熟了，应该国语也变好了吧，我的广东国语有进步了吧。不过最让我感动的是，听众常常告诉我说，我就是每天晚上听着你的节目，听着你的声音带给我的安全感，然后度过我的人生的恶水。我相信飞碟在任何的时间都会陪伴着你。飞碟20岁咯， I love you so much and thank you。 我们投注新大值，你还不快来？ 新大值，紧邻大台北都会水岸公园，乐活人生有价值。自备138万起买3至4房含装潢，新大值最超值，22936789。 2016 CP 值最高的户外音乐节，为您带来3天10组超强演出卡司，100顶地球市集帐篷，草地、微风、美食、音乐，全家出游不容错过的秋日音乐趴。10月21到23号，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详情请洽蜂巢音乐。 每个人都是一块拼图，因为相互独特的缺口，才拼成一整个宇宙。陈云起 Jocelyn 首播创作主打拼图，找到不完美却真实的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不是罪，罪的是你不以为。 用心去唱不是罪，罪的是你不以为，要声嘶力竭，要百转千回才完美。唱得美的人迂回，还不过撕心裂肺，只是心里有话，难道要让比赛来 不停洗脑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刘明湘的我不要再比了。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待会整点报时过后，十二点钟过后还有我们的温馨点歌区继续陪伴大家。现在呢，为你送上今天寿星的点播，台中的马吉，你想听的翁郎送给你咯。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的心内感觉人生的叮当不敢来叮当，我不是好行，也不是坏人，我只是爱迷茫。我满随风随风飘浪西荡，亲像珠无共，我满做人甘巧人芳，甘愿来做戆人。我不是头脑空空，我不是一只米汤人啊人，一世人要安怎欢喜，我怎么就得？ 大家好，我是彭于晏，20岁的我。 我想做的是跟我一个非常喜欢的同学跟他表白，就跟他说 I like you。 爱是陪伴，飞碟20就爱电影，生日快乐。 现在 Toyota All New Altis 就是要你成为镁光灯焦点，搭载 LED 高亮度头灯、光条式日行灯、运动化17寸铝圈，想不多看一眼都很难。更升级搭载 6SRS 气囊、7项主动式安全配备与 Sport Mode 运动驾驶模式 ，Toyota All New Altis 全新改款耀眼登场。 爆了爆了！准备35班，厝就是你的，破破破纪录啦！我售后超明，北高沿线全民购物大行动，买了就会笑。永沛开发信义之星24662777。 哎，老师啊，我最近公司提案都不顺，请帮我指点迷津啊！ 提案不顺利，就是没有点光明灯。 光明灯？ 对，你要改用 Epson 投影机，3倍彩色亮度，让提案大放光明。好的投影机为事业点亮光明， Epson 投影机以3倍彩色亮度还原真实颜色，选投影机记得先比较彩色亮度。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Life is beautiful cause you always run me Mr. Brown, happiness is simple Mr. Brown。 博朗咖啡。 2016 Open 小将年度巨献《爱的魔法》音乐舞台剧，由 Open 家族、儿童新偶像吴若瑄、Ella、大学生了美嗨咖联手打造。即日起 ，iBON 开始购票。台北 Legacy 10月21到23，欢迎大家一起大声说爱哦！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泰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触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馆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泰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UFO 团体，就爱电影飞碟电台20岁生日快乐！我是社团法人台湾建筑美学文化经济协会的秘书长黄玲仪，我们一起来期待飞碟电台在下一个20年继续带来这城市的声音美学。 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o。 都给，于是天蓝转灰转黑，也微笑不插嘴，这一次会凄美，连平凡爱一回都才将心给谁，马上又被粉碎。满意了吗？你究竟有完没完？你烦不烦？左考验我多勇敢，有那么难，那么幸福和美满，我不贪婪，只求多些夜晚，不必算不孤单。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你都不管。人的一生会积累，是问号，是泪水，以为哭完哭悲哭萎。换来好结尾，并不是我后悔，爱会痛我奉陪，只是轮到我没，谁是我为宝贝。满意了吗？ 12:06，最后一个小时的温馨点歌区，我是玛丽， 我是小智。 刚刚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十万毫升泪水》。好的，欢迎大家多多来点歌。 满意了吗？ 只要到青春点点粉丝专页，差不多就那几个方式点歌。我最近考虑开始用发文的，不用网志了，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滑一滑，看到发文就可以回留言了。 哦，所以就欢迎大家随时上我们的官方粉丝团青春点点的粉丝团，在 po 文里面尽情的滑手机，然后只要看到留言板， 反正我们发文很少， 对啊，很容易找到周日的点歌的地方的 po 文。 Yes， 所以不要再去网志咯，如果你再去网志的话，你可能会找不到留言板，所以你只要在发文里面留言就可以了。 好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苏打绿的我好想你。我觉得他应该是打错了， 就是我好想你啊。 因为他打好想你， 好想你就是好想你， 是叶草的 好想你， 好想好想好想你， 不是吧？ 但我想他应该是要点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那我们就来点苏打绿这首我好想你。 那你为什么不念他的留言呢？ 因为他没有留言， 没有留言就只是想听这首歌 呀， 谁的点播也没讲。 VC 吗 ?WICY, VC, 他就是想听这首歌，那我们就送他这首歌。 开了灯，眼前的模样偌大的房，寂寞的窗，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生命岁月流去，随白发老去，随着你离去，快乐渺无音讯，随往事淡去，随梦境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我还踮着脚思念，我还任记忆盘旋，我还闭着眼流泪，我还装作无所谓。我好想你，好想你， 打绿呢，接下来有一段时间要休息。接下来这个团体呢，他们是在今年，不过今年年底之后嘛，他们真的要完全休息了。他们是 SMAP 要休息了。 你不知道他们解散吗？ 我知道他们解散啊。 解散不就是永远的休息？ 但他们不是会单飞去做各自的事吗？ 但这个团体就真的永远的休息了、 哦，所以不是他们个人。因为像苏打绿他们休息，就是 真的大家各自都要去休息。 对，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团体，他们没有各自要去做其他的事情。 嗯， 在荧光幕上面演出，但是 SMAP 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发展，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休息是不是全员死寂一片都不动了。 他们还是各自会动，只是不会在一起动。 OK， 好吧，那就只好。在我们的广播里面听他们的歌曲了。 嗯哼， 这首歌曲呢是 SMAP 的《世界唯一的花》，是吧？ 世界上唯一仅有的花。 世界にずだけの花。 ずだけ？ ずだけあ、ずだけの花。 ひとつお。 他没有写ひとつ、ずだけ。 ずだけ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算了啦，就是世界上唯一仅有的花。他想要点这首歌曲呢，给最近一直焦虑又忧郁的某一个人，帮他加油打气。那就送上这首歌曲，希望你振作一点。 同じものはないから、ナンバーワンにならなくて。 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会一直念 Zdake 了。 对啊， 因为前面那个一就是一啊，就是一，唯一 Hidotsu 哦，那个一真的是一、啊、因为我以为是破折号，是一横。 No， 我把中文翻成一、 就是、你把一个词拆成前面跟后面了， 是它是 Hidotsu。 我就想说明明歌名就有唯一，为什么里面没有唯一这个词？ 因为我以为它是破折号。哎，我中文造诣真好，可日文造诣很烂。 于潇说最近心情有点低落，想要点范范的很久很久以后送给你咯。 跟你喝的第一杯啤酒，约你出来的第一个借口，第一次为你开心的颤抖，第一个有你的梦，第一次声色的牵手，第一个我们一起躺的枕头，第一次承认感情状态叫稳重，第一天两个人的生活，在很久很久以后，如果我在街头遇见一个很像你的回眸，那时候我一定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有人第一次说爱我，在很久很久以后， 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酒醉，话没病不美，当你爱了谁，我的完美也只是不完美。 郎朗献给纽约的情书，多位名家与巨星携手合作，格莱美星光聚集，天神歌姬 Aline 献唱隐藏单曲 Moon River。 There i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涵盖古典、爵士、流行，郎朗首张跨界专辑《纽约狂想曲》。 文奇密码，天使与魔鬼，悬疑惊悚系列，两届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 Inferno isn't fiction, it's a prophecy. 金奖导演朗霍华作品《地狱》，本周三早场起。 爸妈老了，渐渐忘记回家的路。 爸，我妈要走失。 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 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老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 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我是田馥甄。 10:28，欢迎继续回来温馨点歌区，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嗨，强强跟玛丽，远在美国读书的我都有 follow 你们的录音档哦。虽然说他10月10号跟11号他有连续放两天假，但是昨天仔细看他这个月的月历，发现他的空档非常的少。然后他前面的发文跟他点播的歌曲，我都不知道那个关联在哪。总之我想还是想听吧，来自王诗安的 Home。 I've seen the aura lights. I passed out in Shibuya at night. I broke my arm, yeah, but now it's fine. I keep moving on and on. And I've had a broken heart. Put it back together, watched it fall apart. I started over from the start. I keep moving on. 继续为你送上伊美来的作品。 小慧想要点这首来自伊美来的 always， 可是他没有说为什么，那就是想听吧。 我昨天刚好看台视《太阳的后裔》，因为他在播，哦，我就看到了最后一集。 刚好看到最后一集，他们坐在路边，哎， 应该是最后一集吧，因为那个剧情看起来就是最后一集。 他们最后一集就是最后的画面，就是坐在不知道是路边还是悬崖边， 嗯， 然后两个人对坐，然后就讲了一些你知道 很感人的话， 很感人，然后又很动，让人动心的台词，然后最后就接吻。 好浪漫哦。 그대를바라볼때면모든게멈추죠언제부턴지나도모르게였죠어느날꿈처럼그대다가와내마음을흔들죠 大家多多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就可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我们在这个小时为你播出。但是有鉴于我们的歌库歌很少，所以欢迎大家多多列出顺位，这样才有后补， 多点一些热门有在主打的歌曲会比较容易播放。 但可能接下来点播的人他要点 Taylor Swift， 他心里想说他热门的歌还不够多吗？偏偏他点的我们就是没有。Sorry 好，他是 Jessica， 他想说他第一次高中的段考可以考到应有的成绩，所以想要点一首歌给自己打气。他想要点泰勒斯的命给自己，但我们没有这首歌，你要送他什么呢？ Safe and Sound。 Streaming down your face when I said I'll never let you go. When all those shadows almost killed your light. fading, going past tonight. Just close your eyes, the sun is going down. 想到你醒来第一件事情 我总是依靠你，把我安全逃离每个尴尬的陷阱，在餐桌上回忆中电梯里，你的考验我社交的能力，多么清醒，我还有你，第一个想到你。 是来自于韦礼安的《第一个想到你》。 好，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小白。 嗯， 然后呢，他说，他要告诉自己，不要觉得爸妈啰嗦，应该要觉得要感谢他们。被念呢，是被念这样子，一直念念念念，是一时的，爱却是永久的。他们也是为了我们好啊。是非常正面的一段话。 怎么突然有这样的感慨啊？ 就可能长大了吧，懂事了。然后他有没有想要点姚贝娜的歌曲，但我们没有。他第二顺位是想要点五月天的倔强，但玛丽决定送你这一首。这首歌呢，他说第一次段考要来了，不要轻言放弃，不要被打败，让新同学新老师见识你的坚韧吧。好，送你这首心如刀割。 我的天使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触摸着你的心，竟是透明的，你的悠然值得，我却束手无策。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

明， 我是浩峰，我参加 Spider Race Taiwan， 我是竹轩， 我是陈彪， 我是 EM 郑宇浩， 我是花莲来， 我是江浩，我参加 Spider Race， 我是木兰， 我是博洛斯， 我是雷战， 这是一场人生态度的挑战。 Spider Race Taiwan 11月26日就在新北市八里区， 报名请上雷比兔。 大家好，我是纳豆。我以前每天半夜的时候呢，都会听玛丽跟马克主持的《青春点点点》。那我觉得在晚上的时候有这样子可爱的主持人的陪伴，会觉得非常的幸福，所以我就决定要接近玛丽。然后呢，我就参加了飞碟电台。所以呢，后来我就跟 Stanley 主持的《五点那时间》这个节目。我觉得做广播最棒的事情就是可以认识很多很棒的朋友，那可以看很多的书，接触很多很新的事情。飞碟电台20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曹轩宾。 飞碟 Nightwalk， 空中的梦想家。飞碟 Nightwal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就爱电影 UFO check。 12:54，我是玛丽， 我是小智。 好了，最后还是送上倔强给那个有所感慨的孩子， 至少他长大了。 今天不晓得你有没有休假，但是感觉天气也是很不稳定，不如就在家好好的 睡睡， 也是不错的选择。 抱抱睡睡， 跟你说晚安喽。 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他们是五月天倔强。 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好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UFO 团体， 大家好，我是狮子合唱团团长力 Q。如果我现在20岁，20岁的我想做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 飞碟20， 爱是陪伴， 就爱电影。 飞碟电台20岁 生日 快乐！ 请问瑞士专家发哥，11月去瑞士会不会冷啊？ 不会，